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这里是大牌主打歌，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在今天我们的一开始听到了李宗盛的那首《我是真的爱你》，我们也说歌曲当中有非常唯美的小提琴的声音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跟那首歌的相似之处在于，他们都采用了小提琴和钢琴作为他们的主旋律，所以小提琴的颤音都会让人觉得伤感，而钢琴声的清脆也会让人觉得悠扬和动听。 爱你好像我迷了醉回家，往又来又去心睡了一下，清醒一下，你眼看窗外到了哪儿？你的爱就像星辰，偶尔很亮，偶尔很暗。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风寒。西港湾也就不怕难，港湾早放声哭喊。我要你别的都不管，倔强变勇敢，茫然变释然。西港湾所以能美满，港湾才会说伤感。我爱你心就特别软，平淡也浪漫，就像星辰，偶尔很亮，偶尔很暗。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风寒。西港湾也就不怕难，港湾声哭喊。我要你别的都不管，倔强变勇敢，茫然变释然。西港湾所以能美满，港湾才会说伤感。 很多人熟悉彭佳慧，认为她的声音是相当有爆发力的，还有人叫她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，但是我们却觉得刚才这首歌唱得像梦语一般，像耳语一般，让这首歌变得相当的纯净。只有这种浅吟低唱才能够唱出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而且歌词也写得特别美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些让人觉得柔软的声音。陈洁仪，遗憾。 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。

别，你不肯说再见，我不敢向你见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。是小村摇摇晃晃弯弯，现在绒绒的肩上，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。一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超凡人心长存，指点你每春天。一人挥霍着眼泪，回避过在眼前的离别，你不肯说再见，我不敢向明天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。离人挥霍着眼泪，会避过在眼前的离别，你不肯说再见，我不敢向明天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。 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

永不离开你。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觅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这个错，每个人的脸都变了，不哭不笑也不在乎。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，一次一次对我说，让我永远爱你，永不离开你。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觅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是否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这个错，好，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是否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觅。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。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第一张专辑，那种清新的校园民歌手的状态，让我们很容易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。当年的张信哲就是在学校歌唱比赛的时候被发掘的，签给了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，而且他也就是凭着这一张专辑一炮而红，一年内呢连续推出了三张唱片，后来服兵役退伍，再后来他又推出了难以抗拒你的容颜，依然畅销。回到那个清脆纯质的年代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范晓萱。 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，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，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，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。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，我们就厮守。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， 无论是出生在80或是90的朋友，对于范晓萱应该都不会陌生。她曾经是甜美小女生的代表，也是90年代后期少男们心中一个清新的美丽的梦。刚才这首经典的歌是许常德作词，郭子作曲。接下来继续清新的风格，我们听到更晚一些出道的梁静茹。 躁动都有你存在其中，自然而然的轻松，一路到夏天的尾声，无所谓到过于激动，我们有笑容，我们曾心动，不再是无动于衷，我的灵魂。 了解，越爱就越深。 找不到你的我，一时

心碎，爱你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？ 这是裘海正在单飞之后推出的一张最广为人知的耳熟能详的作品，叫做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。在裘海正个人的歌唱事业处于巅峰时期，他嫁为人妇，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，告别了他自己的歌迷。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跟您一起听到《黎明》。 我在从前某天，心中失去奢望。我习惯都有情歌，拼命到处去闯祸，就凭微雨间不死的魂魄。暴雨中急风声，孤单旅程，月圆泪未暂停，但你有小的心，偏偏有情。愿步任何唏嘘生命，遇上了再没平静。你竟带尘埃，在我梦魂内投进风雨内，众多障碍亦努力存在。我失去热爱，别过分期待。为求能发出一生一世光亮，我或会失去路向，困惑淹没我身上，再悬崖去死一生的创伤。暴雨中急风声，孤单旅程，月圆泪未暂停，但你有小的心，偏偏有情。任何唏嘘生命，遇上了再没平静。你竟带着爱，